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照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逐梦演艺圈》这部电影起诉豆瓣网的案件。青年导演毕志飞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因为遭到豆瓣评分 2.0， 被称为史上最低分的烂片，导致电影上映4天就宣布撤档。电影撤档之后呢，电影的出品方发函交涉称，电影导演毕志飞花了12年的时间拍摄了电影，一夜之间就被豆瓣给毁了，要求豆瓣赔礼道歉。后来呢，电影导演毕志飞在微博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彻查豆瓣的不公正评分。因为认为豆瓣网人为操控评分，这部电影的出品方北京实传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豆网公司公开书面赔礼道歉，删除影片的不实评论，还有承担诉讼费用以及律师费用。原告方认为，这部电影上映当天就遭到豆瓣网平台锁定评分 2.0， 造成这部影片被公众误认为是极烂电影，导演被误认为是极烂导演，导致影院不予排片或者减少排片，公众不去观看，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谣言诽谤，导致影片被迫于上映之后的4天就撤档，给实传创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名誉损害。而豆瓣网在法庭上表示，公司态度中立，从来没有过锁定评分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操控评论的行为。豆瓣公司在法庭上表示，从常识判断，一部影片的质量、片方的宣发行为、演员阵容等等因素，决定了社会上各类的评分或是评价、排片以及票房等结果，而不是相反。豆网公司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为用户提供中立的影视剧评分评论服务，是诸多社会评价体系之一。豆网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宣传过这部电影的评分评价。原告方社会评价以及名誉无论是否改变，无论是变好或者变坏，都和豆网公司，也就是豆瓣网没有关系，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这起案件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这起案件后续的进展。 我要做伟大的导演，逐梦逐梦逐梦演艺圈，为了梦想我要勇敢拼搏到永远，为了梦想我要我要我要。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 拍案说法。 在这起案件的庭审现场呢，原告方就是石传创公司的代理人呢，在法庭上展示了一段由这个导演毕志飞的好朋友拍摄的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显示了涉案的影片，就是《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上映的当天的下午，豆瓣网关于涉案影片的评论的相关的变化。 证明在2017年9月22日，也就是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公映首日的下午，证人张琳他用自己的黑色的 iPhone 7手机，他拍摄了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在豆瓣平台上的评分和评论区内容的视频。视频当中呢，录下了当时在豆瓣平台上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的评分情况、部分评论的情况等等。例如，评分显示最低分 2.0 以及统计为100%一星，但是在评论区呢，却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四星、五星等评论，以及电影片方于豆瓣交涉以后，评分呢又突然变为2.7分，后来呢又非常快速的又变为暂无评分这么一个全程的过程。证人呢，他作为与影片的导演毕志飞，他是他的朋友，这个一起经历了，也就是2017年9月22日首映当天，在豆瓣平台遭遇到非正常评分的情况，亲眼目睹了导演毕志飞给豆瓣客服人员打电话，给豆瓣相关客服的邮件发送了邮件。证人呢，同样也认为豆瓣平台对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在公映首日2017年9月22日的评分出现了异常。 导演毕志飞本人亲自来到法庭参加诉讼，那就这一段视频呢，毕导演在法庭上也进行了直接的讲解。 这个视频啊，就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个 2.0 的评分显示呢是100%的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全是0%，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热评区啊，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星的评论就挂在这个首页的热评区啊，所以说呢，这个跟那个统计出来2.0评分是严重的不符的。啊，这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四星啊、两星啊、三星都是有的。当时在只有几百条的情况下呢，显然是不能被忽略的啊。就是这是2.0的情况，我们往后看这个，因为这一天啊，就是很多人去打分，包括关注我们的人也去打分，他们都是真实的用户，也真的看了电影。可是这个分数呢，一直不是不变的，只有几百条。那么我们觉得就是我当时后来我就打电话，我们意识到啊，这个应该是被锁定了，要不然那个分数啊不应该随着评论人数的不断变化，二星到五星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出现，热评区也有，但是评分是不动的。我们打电话，后来呢就是应他们的要求也发了这个邮件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评分是异常的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交涉的函件，大概是这个4:10，然后呢，交涉完之后4:20，我们录下来了，评分突然变为2.7分，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评分突然发生了变化啊，是在四点，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二星到五星不再是0%了，它就变成%都有数字了，就不再像刚才一样是那个都是0%的显示了。我们看到这时候首页的热评区也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我们当时这个我这朋友啊，他就是意外的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星的评价啊，我们看到三星的、五星的、四星的都是有的，这就是一个我们当时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星。这个2.7分显示了大约几分钟，到了4:32，突然我们电影就变得就是暂无评分啊，就是从交涉完之后直接变到2.7，又突然几分钟变为暂无评分。那么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记录啊。尽管现在很多评，但是真实记录当中的情况，我们认为我们的评分遭遇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这份证据豆瓣方表示并不认可，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核实证人的真实性以及证言还有视频的真实性。 首先对证人证言此证据也不认可，因为无法核实证人的身份，尤其证人今天也没到庭的情况下，就是身份更难核实。其次，关于证人证言上的签字也无法核实真实性。另外，即便如原告所说，那此证人与原告也是存在利害关系的，对证人的陈述也不认可。因此相对应的对视频资料的证据也不认可此证据，无法核实视频资料证据的真实性。然后我再补充一点，有关原告主张的说有很多就是四星五星，但是没有统计出来。 在庭审过程当中呢，原告方啊还出示了一份公证书，根据这份公证书显示呢，在影片上映之前还是有不少影迷和网友对这部电影表示出相应的期待的。 是一份公证书，证明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在影片9月22日上映以前，豆瓣平台上呢有很多五星啊四星的很多好评。逐梦演艺圈在影片9月22日上映以前，豆瓣平台上呢有很多五星啊四星的很多好评。公映的当日，豆瓣平台的评分计算是出现了问题的啊，豆瓣呢存在严重侵害原告权利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该片的票房收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豆瓣方面却认为这些五星四星或者是三星的评价都属于非正常评分。 而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是2017年9月的事宜，因此不认可公证书的关联性。且即便按照原告的逻辑，原告统计的好评数根据豆网公司的核实，多数用户都属于非正常评分。 原告方还说呢，现在啊，只要在百度搜索当中呢，搜索豆瓣史上最烂电影啊，就会自然而然的蹦出来这个《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说明啊，这是豆瓣有意为之。 在百度首页的一个网络截图，那么在这个截图上呢，可以看到，就只要你搜索豆瓣最烂电影，就会显示出来是原告方的这个影片。啊，那么所有的搜索都会加上是豆瓣史上，也就是说可以证明原告他遭遇了豆瓣的锁定评分啊，而给原告造成了名誉上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豆瓣方认为这和豆瓣网没有任何的关系。 证明内容是证明豆瓣电影评分的主旨和原则是尽力还原普通观影大众对一部电影的平均看法，豆瓣提供中立的电影评分服务，豆网公司未锁定涉案影片的豆瓣评分，豆网公司无任何违法行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呢，豆瓣网啊也提交了很多证据。那有一份很关键的证据，就是豆瓣网所提交给法庭的关于电影评分规则的一些解答。而原告方认为，恰恰是豆瓣网并没有按照他最初所承诺的这样去做，才导致这部电影遭遇到了如此之低的评分。 是豆瓣方发布的一些关于评分的解答，并非是豆瓣在实践操作当中的真实行为和记录，因而并不能证明豆瓣方是按照这个说明去进行实际操作评分和评论的，也不能够反映客观的待证事实。八问当中呢，提到了豆瓣电影评分的主旨和原则是尽力还原普通影院大众对一部电影的平均看法，然而豆瓣方呢并没有按照这个发布的评分标准去执行。原告方电影公映的首日，也就是2017年9月22日当天，有很多关注该电影的观众去买了电影票，表示很喜欢，打了四星三星啊这个高分，而且也写了发自内心称赞的一些评论，但是在评分的这个以及评论当中呢，均未被豆瓣采纳到这个电影的评分当中。被告方的该份证据恰恰说明了被告方在电影评分和评论方面 未按照制定的原则去进行实际操作。再一个来说，豆瓣的评分八问呢，仅仅是描述了豆瓣非正常评分的一个处理原则啊，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处理规则。什么叫非正常评分？难道这个相关的用户五星的、四星的，只要是对原告方影片有好评的，都是非正常评分吗？更无法解释电影在全国公映这个首日，豆瓣网锁定涉案影片最低分2.0和未记录大量好评的一些现象。 如果现在大家进入百度搜索的页面，搜索这部电影的名称以及相关的影评，能看到很多就这部电影发表看法的专业或是业余影评人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豆瓣方也作为证据提交给了法庭。 其他平台对涉案影片的评价里面列了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我去电影院看了场《逐梦演艺圈》，旨在观察人类。然后第二篇文章是知乎平台网友发布的2017年度华语烂片盘点文章的第11到19页内容，还有新京报发布的《纯洁心灵们》差评不该怪打分平台的文章，还有天下专栏发布的《差评毁不了中国电影，但烂片正在侮辱观众智商》的文章，还有就是 IMDB 网站对涉案影片的评分为 1.0。 通这个第四组证据，被告的证明内容是公众亲自观看影片后认为涉案影片质量较差， IMDB 网站对涉案影片的评分较低，证明涉案影片不存在现有评价与基于影片质量的应有评价严重不相符合的事实。涉案影片的豆瓣评分并不决定公众对涉案影片的认知，豆网公司的行为与原告的社会评价及名誉是否改变不存在因果关系。 而原告方认为这些文章呢有故意引导观众这样的意图。 这几篇文章呢主要是一些自媒体平台的个人言论啊，个人主观的一些色彩是非常的浓的。这些文章啊普遍是与豆瓣互动性是非常强的啊，存在有故意引导观众之意图。同时我方也不能排除该类文章是否是有任务性的发文或者是被操控的发文。同时涉案影片质量的高低不是被告锁定或者是删除影片正常评分评论的理由。 毕志飞导演还说，同样是《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这部电影，在其他的电影评论网站上的评分就并不像豆瓣这么低，而且呢，很多影评人和观众给予的评价还是相对的中肯的。毕导认为，这更能够从一个侧面来看出豆瓣的主观恶意。 同样的，我们电影在其他平台的评分，比方说在猫眼平台，它的评分呢是由这个购票用户看完电影之后的评价，那就是我们今天还提交了一份证据资料，我们当天在猫眼购票用户里边达到8.8分，属于是很高的分数了，就是现在也有6.8分，也不是最低分，这跟就是被告给我们当天打出这个等于100%的这个等于0分的这个情况，而且16个多小时交涉完才变2.7，这个是严重的不符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方首先发表了辩论意见。 就是我们就是起诉被告的这个案子，其实是众多人士对豆瓣评分评论中提出质疑的一个，但又具有鲜明的不同和有代表性。本案不是控诉有人恶意打低分或者水军有组织打低分行为，而是控诉豆瓣平台对我们电影的严重异常评分的问题，控诉将电影《纯洁心灵逐梦演艺圈》从公映首日还未开始公映的凌晨0点到下午交涉后的16:20左右一直锁定显示最低分2.0等于0分和100%异星的问题。我们认为豆瓣是目前 国内电影评论中影响力最大，粉丝群庞大。之前有电影片方提出对豆瓣评分的质疑，均遭遇大量的报复性评价和网络暴力。因此本案不应该以发声量的多少来衡量，还是以事实依据来进行。特别是我们跟豆瓣严肃交涉后的大量评价评分，没有办法再作为就是客观的评价。针对我方的因为在公映首日遭遇到豆瓣史无前例的最低分2.0的异常评分的情况长达16个多小时，交涉后变为2.7，又突然变为暂无评分，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名誉侵害和经济侵害。这些呢，说实话都已经没有办法，好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要求豆瓣方对当天的异常评分情况呢，就是公开说明情况和我们公开赔礼道歉，还我们以清白。实际上就是我们电影就是我们就是再差的话，我们也不会是这个0分2.0这个情况。就是豆瓣评分不能够判断用户是否真的看过电影，也不能还原真正普通观影用户对电影的平均看法。如果你是新用户，哪怕你真的看了电影，你的评分可能不计算在内。准确的说，豆瓣平台还原的是他们的老用户以及他们自己所认可的用户对电影的评论评分。就是这样的评分规则尽管有反水军，但是还是不完善的，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一个视频就可以证明他们变为2.7，变为暂无评分，存在豆瓣评分的异常情况。所以我们呢是这个要求豆瓣对这个情况向公众做公开说明，给我们做一个澄清和这种事实的阐述，让更多的大众了解我们不是2.0，包括交涉之后这个现在的这个2.1的这个评分。 在法庭辩论的环节，豆瓣方也表示，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豆瓣方都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方的全部诉讼请求。 对，被告简要说明如下，被告本次也多次强调了，被告并未锁定涉案影片的评分，原告主张16个小时锁定评分是原告依据自己的一个武断的判断。刚刚原告在庭审过程中提到一点，说只要有一个好评就可以反驳掉被告主张的说100%零星此现象。被告在答辩意见中也说到了评分某一时间段，一部影片评分某一时间段没有发生变化，不能证明豆网公司锁定了评分。他可能的情形是评分被判定为非正常评分，或者评分变化值过小而未予以显示。被告豆网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也从未锁定涉案影片的评分。被告豆瓣网电影评分规则，原告总强调说这个规则应该公开，应该向社会说明，但是作为现行水军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豆网公司的此规则无法向全社会公开。从反水军、反刷分、反爬虫的角度来考虑，也从豆网公司商业秘密角度考虑，此部分规则豆网公司未全部公开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在本案中，豆网公司已经尽力在配合原告、配合法庭，然后提供了相对应的几类反水军的类型。豆网公司的评分规则也是符合法律规定，而且符合行业惯例的。另外，豆网公司再次强调一下，豆瓣网上的评分与原告票房也好，与原告经济损失也好，没有因果关系。涉案影片的质量是由原告自身的行为决定的，与豆网公司无关，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庭审结束之后呢，毕志飞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有一段时间呢，公司啊被污蔑为碰瓷儿豆瓣网，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 首先啊，就是那段时间还传我们是碰瓷啊，就是为了这个炒作碰瓷，就是一个我们要就是这个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碰瓷，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事实材料依据证明我们当时对这个评分的这个遭遇到了异常啊。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这个相信这个法院会进行这个判决啊，就是退一万步讲，就是假如说我们就真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输了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我们也还会就是说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们不是说自己影片多好啊，就是一定是需要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肯定不是最烂的那个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也是为更多的行业内的人也为我做一种表达。接下来其实说白了主要的还是得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创作方面，这毕竟是一个这个创作者的做的事情。 但毕导演同时也认为，这个官司对于豆瓣来讲其实也未必是个坏事。 其实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样，可能对豆瓣的那个就是建设也是一种好事，它只有不断的完善它的评分机制，可能才有更多的粉丝更大的发展。咱们说实话都需要一个很好的评分的平台，但是我们这遭遇也要反映啊，一个给我们就是澄清那些谣言，我们也不是碰瓷。 但毕导演同时也对记者说，这个评分啊对电影人的创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嗨，因为我也是新人啊，头一部电影呢就是遭遇到一个就是说其实作为这个亲身经历的这个情况，觉得这个评分的这个情况啊的的确确对这个电影创作人影响力还是挺大的。所以说为自己也算就是为别人也为自己，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完善的平台，大家公平哈，就是能够让更多的创作者还有这个观众能够更好的互动啊。所以说算是为别人也为自己。 在经历了这个事情之后，毕导演还有怎样的打算呢？ 就是我呢，就是下边会就是今年会启动新的项目，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会今年明年继续这个拍电影送戛纳电影节非电影节的项目，想再做一些这个去给大众。其实这一年多来我一直是在不断的辟谣，说我是这个就是各种买通专家呀，不是论文抄袭，其实就是说也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导演正常生活了，就不断的辟谣包括起诉那个，所以说其实还是想早点能回到这个正常的这个状态中来。 这起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将择日宣判，我们也会关注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下周一呢就是中秋节，我们会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家庭方面的纠纷，欢迎大家在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要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